是问题，每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有时候爱情爱恨和咖啡一句 是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 要 一个人拒绝，让他再伤心。 我们再冷落，也像个安慰，彼此打气。 下次见面， 那杯咖啡， 时间地点限定。 下次见面， 那些事情， 你话说我。 谁，长腿里会老家帅气站在你旁边，看你得意满面，当时想到我有了想你的眼睛，想让你填满了安慰的泪眼，想叫你叫我的眼睛恋人把手牵，完成你的心愿，想你就会将承诺都实现。 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太重太重，怕动我那被收拾，我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小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怕动我那被收拾，明就三人三一三不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明就三人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续，怎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这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收拾，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耍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明就三二三一三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明就三二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 你就算想一想我爱你。

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我的脸，人的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都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离别了，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生，看着秋太有内心中穿越眷泪的线，滋味真实的告白，虽然很后悔，我也不会坚持要去挽回。女人青春像陈星线的下手绢，爱情的像停止要求往下掉的呼啦圈，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女人青春像陈星写的下手绢，爱情的像停止要求往下掉的呼啦圈。老男人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 好，安格的这首歌《青春手绢》，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分享到，这是陈丽玲带来的《小小少年》。 Yeah.

水木年华的《天使街》，随后继续听到 Sandy 林忆莲最近在歌手当中大放异彩的她《纸飞机》。 王子骑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那你总是追着一把有多傻，小时候的记忆毫无价。孩子们玩耍，双脚去写下，小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 再见，离别不该在眼前，你让我无力闪躲着汹涌而来的寂寞，反复纠缠着思念，点头黑夜与白天，如果结局可以再改变，怎样做都情愿，不要轻易任性的离开，让爱带你回来，别留下我孤单一个人，现在剩下一片空白，原谅我这个爱情的傻瓜，爱你都放不下，屏住了呼吸只为听你的一句回答，原谅我这个爱情的傻瓜，只是让你明白，怪我爱你爱得太傻太失败，只求一个原谅爱可以重来。

为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习惯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你的表情大多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习惯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喝醉，寂寞的直觉，错误的定位，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喝醉，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变胆怯，我在我的世界不犯规，你在你的世界笑我无所谓。 梁咏琪的胆小鬼，梁咏琪当年呢被称为是这个香港的玉女歌手的这个接班人不过最近几年关于她的一些作品非常少，渐渐的把自己的生活重心专注在家庭当中，专注在孩子上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音乐歌坛这个市场可能对这位歌手的需求量没有这么大了，但是她的生活重心却永远会自己把控，永远能够从不同的年龄段去享受到生活当中带给他的一些不一样的色彩。接下来会听到这是周杰伦的《外婆》。 曾经是外婆生日，我怕幸福呼吸中站在外婆开着那房的骨头全都都都放我这个房子都的最爱，早该熟悉他的名单，我大概今晚大概就把说好我看我房子渐渐诡异，外婆带你的便宜我的感情的压抑，还是觉得爱的心怎么了亲戚，我会给你大人们以为从我之间在中国的外婆也在相信我一定懂我们的两个人生活没什么意义，

于静的楼兰姑娘，随后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永邦带来的威尼斯的泪。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你将雪纳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比谁都清楚，真心离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一串串的泪水汇成威尼斯流域，顺着你的回忆青丝繁华，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这一刻我吃了触动了你对爱的坚定。为你湿的泪像琉璃易碎，所有感情有变动的转换，不忍太绝对。为你湿的 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 的天空里